究竟乜嘢系潜意识？人有冇灵魂噶？社会上咁多奇形怪状嘅状况，催眠、多重人格、鬼上身、幻觉、梦境，系咪有得解释嘅咧？啲人话已经系科学同埋灵性结合嘅时代，心理学家又点样睇啊？我系安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在城寨练心术里面告诉你们。 好，我们回来了， 第三节了，即是要铜锣湾。 那我们在说什 么呢？ 就是其实我跟你说了，就是想说一些传销。 哦，消傳得唔得啊？ 消傳， 佢哋好似玩字眼啫嘛。 嗱，其實傳銷分兩種啦，咁我 邊種啊？ 兩種，一種係層架式啦 ，M 傳銷啦， 係。 嗱，咁啊，首先講咗先啦，分咗先啦，我呢度定義咗先。 嗯。 咁例如話有一叫 Emery 嘅 ，Emery 嘅， 咁你講 Emery 係啦， 嚟好時唔怕講嘅。嗱 ，Emery 好多年啦。 嗯。 我記得我讀中學啊， 都有。 我中學嗰陣時啊，就已經有同學話：你睇下我呢支洗頭水啊！少少就得噶啦，佢嗰阵时标榜好少，佢唔系标榜 超浓缩啊， 超浓缩嘅，同埋嗰个洗洁精咧都 系 好超浓缩嘅，同埋佢有啲煲好贵嘅， 屋企仲用紧， 仲用紧啊， 仲用紧十几廿年， 十几廿年噶咯， 系啊， 咁其实咧，咁嗱，当然啦，佢呢啲咁嘅 product 就 系 佢我睇咗警讯咧就话分咗佢嘅，就话 好简单啦，两只啦，陈立色一只咧就叫做英文就 MLM， 你讲啲 M 嚟嗰只。Multi level marketing 好劲啊！ 但系唔紧要，佢最紧要咧，就件有份货品嘅。 另外我哋叫做系层格式就系咩咧？譬如 A 下面有两个下线啦 ，A 一 A 二啦，再下面两条下线。佢哋要所谓点有收入咧？就系、是、你有一个人入会之后，佢从入会入面抽一个抽回佣， 系啦， 中间冇物件嘅， 冇物件， 咁啊呢个肯定犯法， 系啦。 如果啱啱讲个 MLM 咧，即系所谓嘅 structure marketing 另一个讲法啦，就系、是、中间，譬如我同你入会之后，你系会有啲产品到手嘅， 嗯。 咁就唔犯法啦，定義上。但問題頭先我講呢一間嘢咧，雖然佢哋入會嘅時候都會有一個物件貨品，但係就所謂嘅轉空子啦， 係 咪？佢哋好識同呢樣嘢切割啦，好快咁鬧啦，冇啦，好啦，誒嗱，你自己估， 你唔想俾人斬嘅嘛？ 如果即係其實呢間公司仲喺度嘅，係嘛？咁其實我講翻啦，其實呢個經歷咧就係我2003年嘅時候啊。一张单喺度，我拎埋张单喺度，睇下先有冇零，冇睇错啦。 嗱， 2003年啊， 为求敦厚啦， 咩啊？ 即系呢个 零二年啦，2002年1月6号咁啊，变成呢一个咁嘅 distributor。 唔系佢入会有咩手续啊，老细？ 入会手续梗系要俾呢个5000蚊先啦， 冇错。同埋有啲喂，其实冇变过嘅， 梗系冇变啦。 我问而家都系5000蚊到嘅啫， 冇变噶，唔系倒直头一样噶。 而家不过咁就多咗少少嘢， 系 佢。 多咩啊？ 因为而家嘅玩法咧，就已经知道你呢班港灿咧搞唔掂啦。不如讲下港灿嗰啲先啦。 嗱，我呢个港灿经验咧，就系当时我系做呢个图书馆所书识嘅朋友啦。 系 咁啊，同佢份工即系完咗合约冇做啦。佢都打俾我，嗰时佢话靓，喂，我同啲朋友拣生意，打一次嚟，生意好啲，有听生意好啲。嗰阵时未摆成十几年前啦，13年前啦，第一次，第二次打嚟。其实我而家即系做紧啲，即系好正常。你打俾我，喂大兄咁样做咩生意啊？即系自然问你噶嘛。佢话，其实做一啲批发，我谂啊，批发系咪做啲货嘅咧？咁样讲下讲下之后咧，佢就邀请我，即系佢打几次嚟，即系引我噶啦。去咗呢个铜锣湾嘅咁嘅大电视机下面等，系嘛？咁我呢个成为我人生嘅转捩点之一嚟嘅。 喂，咁咪最少老西咁样，好似好成功。 佢见嗰阵时咧，当时佢都系22岁僆仔，我同佢差唔多年纪，我咁啊，即系同佢差唔多同年咁样啦。见到咦着西装喎，之前明明即系着牛几粒嘅，佢玩即系 rock 友嚟弹吉他嘅，点解唔同咧？点解突然间一个玩吉他嘅人会咁样着嘅咧？ 即系好似阿世荣嗰啲咁咧， 系啊， 我哋无端着件西装， 唔系做保险咧？ 你不嬲着喺苹果牌雷暴系列噶嘛？ 今日咁样咁靓仔着西装，跟住之后同佢食个 tea 之后就上咗去咧，咁啊之后喺一个 Sogo 附近嘅地方，大家都明噶啦。咁啊乜几多楼之后咧，一叮出嚟个 lift， 咪先 点啊？边度？ 呢间嘢咧嗱，其实大家我谂都估。多你讲边间嘅？ 诶呀， 系啦， 诶呀， 呢间嘢咧，你但系嗱，其实咧好简单啫，网友咧，你逢系平日咧， 你走去銅鑼灣廣場啊， 麥當勞門口。 嗱，Sogo 啦，佢喺東河中心嗰度咧，唔怕阿爆埋名，因為我有陣時咧 ，Sony 咧喺嗰度噶嘛， 好多嗰度 噶 ，Sony、Samsung 有嗰度， 係啊，維修嗰度， 維修嗰度，咁我去整電話， 經過 買又好，咁我經過。咁咧，嗰班咁嘅叫咩咧？排隊嗰班人有冇排隊？ 係排得上 去，而俾嗰啲咁嘅大廈管理員咧，就喝好似喝豬喝狗咁咧。 佢講話咩？ 豬豬豬！ 誒，點解講普通話嘅？轉咗人啊嘛！ 轉咗人啦！咁、哦、因為你嗰陣時就 香港豬啊， 港豬為主，而、家就啊國豬為主。 咁啊， 咁啊嗰班人咧就咁樣趕佢。咁如果你見到咧，話喺銅鑼灣廣場一期咧、都會見到一班人企喺度，同埋仲有喺呢個咩咧？仲有喺邊度咧？喺呢、這個 邊度啊？ 伊利沙伯大廈。 哦，新安新會。 伊利沙伯大廈對面有一間食蛇嘅。蛇王轮系乜嘢？就类似啦。 哦， 嗰度 你咁讲， 有企好多呢班咁嘅人嘅。 但系 你一睇啊，你一望落去咧，同佢精神面貌咧， 点、 你同埋佢打扮咧，你知道佢哋第一，你知佢大即系大陆人；第二，佢哋好似咧就有啲咧， 硬着西装咁样。 系啦，硬买着西装。 我正想讲嘅系，嗰时都系咁啦。你明明见条僆仔咧，即系骨惨惨咁，啱发完冇耐，着西装，件西装又唔贴身咁样，只脚又吊脚白袜仔。你着西装唔落着白袜噶嘛？ 我个 Jingle 都想拍过，我嗰件西装好似 件西装，我着白袜先，冇着白袜啊！ 我嗰件西装好贵嘅，知唔知啊？唉，大镬啊！真系， 唔系个 Jason 都吊脚嘅，系 啦， 潮流。喂，講翻個朋友，我上去約個打開門先，一叮一聲，第一種見到嘅嘢咧，唔係見到係個味道、味覺咁香噴噴嘅咧，啊，同 因為佢嗰陣時主打係賣香薰噶嘛， 唉，冇聽書分香啊嘛，呢個冇上去， 我專登嘅留個位俾你， 俾我講啊嘛， 俾條橋你搭下你啦， 係啦，咁啊叫分享入到去之後咧，個 friend 咧咁啊坐低一個圓台咁樣啦，咁點玩咧？嗱，咁即係我中間坐呢個位置做翻我自己啦。呢、個就係當時佢介紹個朋友，介紹呢一門啊，呢、這個就係大恩介紹呢一門生意俾呢個朋友，就側邊綁住我。 不如我試下啦。 嗱，譬如咁樣一開始坐低， 我做邊個？ 你而家做嗰個坐低講，我做 sell 嗰個啦。 係， 佢初來咧，啊呢、這個我朋友啊 Lens 啊，佢之前就做圖書館嗰啲咁嘅管索書咁嘅嘢，就會有時玩音樂，不過就呢排唔係咁揾到嘢做啦。 咁如意啦。 我呢個朋友本身佢本來都做一個唔錯職業專業人士嚟，而家都投入咗門生意。嚟緊咧，係嚟緊佢會介紹咗門生意俾你嘅。 哦， 係啊，咁其實你對即係呢一個產品。呢股咩嚟嘅咧？ 系啦，呢个咩嚟嘅个？ 呢个咧，我话香薰唔系熏香，熏香 有咩唔同啊？ 唔同嘅咧，佢好多功能，我可以分解二手烟啦，系嘛，同埋佢可以入面唔同精油，譬如有咩玫瑰啊，咩佛手柑啊， 对，有咩梅毒添？ 唔系梅毒，即系玫瑰可能有啲催情作啱你用啦。系噶，同埋入面有啲佛手柑啊，对我啲身体健康几好噶，因为我人嘅皮肤同埋呼吸系统可以透亮吸收。 买噶 呢啲嘢，嗱，有人买就死得啦。有人買就冇得做嘅，就係而家冇人買。我哋啱啱先進入香港市場冇幾耐， 我跳翻出嚟啊！我唔係嗰個人啊！喂，呢條橋得喎， 梗係得啦， 得喎。其實咧，嗱，我做呢集節目之前咧， 做咗功課， 我做咗功課，我上網睇咗啲 documentary， 亦都睇咗啲 YouTube 咧。 有冇睇埋東張西望？ 有啦，我得住啦， 有睇埋，係啊，嗰陣大家快睇。 仲要最好低都低解像嘅佢嗰個，幾年前噶啦。但係我幾樣嘢啦 ，OK， 第一係。呢、這個犯案手犯呢、這個手法， 講清楚啊！人哋唔係全部犯法㗎，係某一啲用啲不合法途徑，令到叫人借錢先犯法。 但係可惜 啊！ 但係好可惜， 唔亂嚟啊！ 我喺上高打過幾個字咧 ，Larry 啊 ，Larry 啊， 全部都係負面嘅， 係咩？ 全部負面。我同我老婆一路睇嗰啲 YouTube 咧，佢一路媽媽叉叉， 佢笑添嘅老婆， 佢媽媽叉叉。 我 friend 傻仔做，又做咗半年。你咪咁讲先， 你咪饮大咗啊？问 下老婆先。 咁咧就第一好多负面嘢啦。 系。 第二咧我觉得，咦？点解啲桥 点啊？桥唔怕狗， 到仲而家仲受噶、哦。不过就即系唔同咗，玩嘢唔同咗啦。 变咗目标物，个猎物唔同咗咯。 系啦。咁点啊？上到去跟住， 上到佢就讲一大轮嘢啦。咁结束最尾咧，即系因为即系我系一个有梦想、有理想、有孝心屋企人。咁啊，所以就入咗會咯，咪 咁先 俾咗五千蚊啊！ 即系你话，如果你系一啲咧，即系啲 仆街啊， 系仆街 都唔系仆街啊！仆街嘅玩法，因为佢摆呢个人咧，就系因应你唔同嘅背景而摆呢个介绍呢一门生意嘅人俾你认识，佢 佢會換人。譬如我教書嘅，佢會盡量揾一個呢、這個朋友本身之前咧就係、是、教書嘅，不過而家咧佢連書都唔教，因為遇上咗呢門事業，令到佢可以重拾佢嘅夢想，或者佢之後靠呢門事業可以達到一個金錢嘅時候，可以開自己嘅理想學校。哇！聽我咁講仲唔著？ 著 都唔緊要。你要個師奶，我就揾個師奶同你講啊。以前咧，黃太咧本身即係黃面婆。但是你門生意令到他有翻自信， 現 在連他老公都入埋嚟做，做咗個下線。 係， 係啊。其實我先講啲嘢咧，唔係吹水，真係有真實講。係，但係問題就係、是、一個金字塔入面，你要越砌得大越高嘅時候，即、就、係、是、一句講曬， 下底要好多死屍。 咩咩萬丈骨枯嗰個叫咩？ 一丈功成萬骨枯。 嗱咁樣其實都唔緊要，人哋枯啫，唔代表我枯噶嘛，係咪先？我可以有料噶，我可以踩住人哋上咪得咯。 呢、這個就咪個個人都會覺得自己，我都話啦，有啲女人 啊點啊， 個男人咧好個花曬個底， 嗯， 到佢嗰陣時佢話，佢我唔係嘅， 總有貓， 我能夠改變佢嘅， 住撚鳩係咪先？總有貓係唔食魚嘅係咪先？ 冇錯， 嗰只就係鄭德士嚟噶嘛， 係啊， 真係。 但係話俾你知啊，通常呢啲都係徒然。嗯 梗係啦， 套現啦。咁你呢個 case 嘅話，嗯、你使咗幾錢啊？ 我好彩咯，即係當時小弟咧，真係冇乜錢啊嘛，淨係玩咗個五千蚊啫。 哦，五千蚊啫。 睇呢個五千蚊啫。嗱，其實佢點解我要講 使費先啦？五千蚊嗱 嗱，五千蚊最基本嘅，當你啱啱嗰日好有即係呢個熱誠，我覺得哇呢、這個 friend 幾好啊，當我兄弟嗱，大欣唔好講咁多，係 friend 嘅簽名入嚟入會信我啫，講咁多。唔好簽呢張，簽呢張，呢張我收。簽呢張。 我要寫低啲 point 啊！ 寫低 point 啊！ 我寫低 point 嘅。 即係當時佢就係咁樣嗱，佢哋教一招嘅，你放低支筆先。去到臨尾 coaching 嘅時候咧，揸揸手嗱，當你兄弟呢門生意，我只係需要五個人。我第一個就揾你，唔好講咁多，信我填咗佢，填啦。唔填就後悔，咁賴嘢。 哦，即係現場會唔會有幾個人空住你入？ 唔會，睇環境嗱。啱啱嗰個就係用你所謂嘅朋友兄弟情去入你啦，都唔得嘅，唔緊要。佢哋安排曬一二三四五六七啊。當你所謂做緊呢個 case 時候咧，佢呢兩個上線或者所謂嘅乜著咧啊，佢就會、嗯、啊望一望，咦，好似唔多掂喎。唔緊要，揾另一個。譬如我本身好中意玩玩具嘅，有個興趣，譬如玩塔羅牌。他就找一個玩塔羅牌啊！這個朋友咧， 都係玩 Mary 塔羅牌噶，傾下偈啊！好啦，傾完偈之後，其實中間咧就會打強打入佢嘅信念。其實當初點解我接活生意咧？因為知塔羅牌咧，即係開一個鋪都要生意要錢噶嘛。咁我就因為咧開始賺到少少錢，做緊錢就會向呢個未來發展咁樣。好啦，都唔得，唔緊要，再換人，再換，不停換人。 係 跟住之後嬲尾嘅時候咧。當你佢會帶你參觀所謂佢所謂嘅分店，所謂就睇一啲咁嘅樽仔之類啊、嗯，或者就佢會帶 咩叫樽仔？ 佢有玻璃樽嘅咧，佢有 display 地方有啲嗱呢個乜什麼龍樽啊，幾千萬幾多千蚊啊？呢、這個乜咩限量版，即係佢就會用間公司所謂嘅規模幾多年歷史去 sell 你呢樣嘢咯。 嗱，我就上網查咗資料嘅，佢、就當呢間呢間人呢咧，就攞咗一間 flag 嘅公司咧嘅一個係啦，一個法國過百年嘅品牌， 係真係過百年嘅。咁 真嘅真嘅呢間真嘅，咁、我見到佢寫埋簽字儀式，咁、但係好可惜地咧，攞咗頭幾批貨之後咧。咁啊找數嘅，我估應該找嘅。咁、啊買咗批貨之後，跟住就根本就零啦，唔再同佢攞啦。咁、我估計應該係自己生產嘅啦。 咁啊成本低好多， 成本低好多，因為你同法國攞，始終都係個成本貴咯。 同埋你講呢樣嘢咧，佢哋 sell 嗰陣時咧，有幾樣嘅就係呢個高科技、低温燃燒頭， 再加且係一個法國品牌， 百年品牌， 咁令到你更加唔會有戒心。 同埋呢樣嘢，佢就話，因為我哋用呢個 MLM 模式喺香港啱啱做，就係因為呢個問題啦，有冇人買噶？就是冇人買，我先用呢個模式打入香港市場。 嗱，如果你話有人買， 咪就冇做啦。 嗱，其實呢個即係個即係叫逆，我即係當我嚟講，我周時都會咁嘅。我自己去做 present 嘅時咧，就先將啲人咧拉到啲情緒低一低。跟住咧一夜爆翻佢上去。 嗱，仲唔止，我哋未來香港會開翻呢個內地市場。好簡單，13亿人民幣一毫子你都唔得點啦。 而家你入仲有一個好處。趁我哋未入嘅话，你入咗嘅话，做资深嘅话，到第日上大陆，你就系领袖，你就 乜啫？ 你就可以带领我哋个团队登创高峰。 你咪入过去做噶？你讲呢啲一样咩？同佢哋讲啲嘢。 到时、 嗱，而家香港就600多万人口啫，上哥我哋几多倍啊？ 13亿啊，哥哥，减一半咧， 减一半 亿好唔好啊？ 6亿啊，六亿你攞咗，攞咗呢个6亿嘅市场，到时你做上线，我都唔知道你系个火箭顶到边度。 我到时我唔使做啊， 你掂，我仲掂， 冇错啦， 唔紧要，我搵1000万，你都搵500啊，即系佢我咁佢嗰碌 中晒。 我覺得佢會係大約咁樣， 咁 我都係其實 咁做啦， 暗砍一個老千嚟嘅， 唔係老千，即係啲係心理技巧啫。啱講呢樣第一樣，譬如我入咗呢、這個，所以俾5000蚊成為呢、這個，唔怕講埋20% 嘅分銷商之後咧，佢哋會積極叫你上堂，但要俾錢噶，講明叫神功課程，神功課程。 啊，呢、這個係喎、啊，最近我有班大陸嘅朋友咧 落過嚟， 有兩批都係為咗呢啲上。就是我讲紧响铜锣湾见到嗰班人， 系 完全系嗰班人嚟嘅。嗱，网友唔知道有冇印象，前嗰排咧，咪话有一班大陆人咧去法国巴黎嗰度咧，着住晒成件红蓝色衫咧，嗰啲咁咧，其实都系嗰类嚟噶。另外香港有一个卖酱料嘅太子爷，又搞咗另外一档嘢。每年啦、啊，我听据闻有一个叫炮唔系。星期二 X 度咧，有叫唔緊要，唔好唔好，我哋要忍住嘅，叫通 X 菜咧，或者叫通 Lee X 咧， 以温和見稱嗰、那個， 以温和見稱嗰、那個，佢冇嚟網住嗰、那個，佢講嘅話咧，呢個咧每舊年唔知執咗300亿，億啊，大佬唔係嗰啲 嘅 大佬，唔係你多啊，都唔係你平時啊， 即係浪費咗嗰啲， 浪費嗰啲，唔係。可想而知揾幾多錢、啊？ 同埋即係佢呢樣嘢，香港已經做咗十幾年啦，佢仲係屹立不倒，同埋佢做法律個功夫十分全面。點解咧？嗱，頭先我先講啦，我未講入獄，啱啱講完你做呢一個所謂即係經銷商之後咧，上完俾錢上嘅成功課程咧，譬如佢就會揾啲咩咧？所謂嘅再高最最高層次嘅。最高層次的乜著咧，又同你分享成功經驗咁， 哎呀，夠 蝕落坑添，真係搞到真係講前面識嗰句。咁之後，佢譬如有啲咩人咧？譬如有啲係原本一條友咧，我講背景大家知嘅，係跟呢個黃玉郎一起做呢個地產生意。咁之後嗰期就金融風暴之類咧，就撲咗街。咁就藉住呢門生意扭轉咗佢，而家嗰陣時就聲稱每個月都有100多万嘅收入。咁然之後咧就有啲譬如話有個女人咧就係嗰啲乜著之類好勁噶啦。做呢個美容生意美甲，咁啊鋪頭咁啊執咗之後，又係做呢門生意翻身。佢又不停喺呢個所謂神功課程咧，就喺度講呢啲成功例子。跟住佢話：，我最正一句就係咩咧？嗱，如果你做生意，你會唔會用自己真金白銀定去借啊？大恩，佢話。當然去借啦，點解借錢啦、啊？當你唔掂嘅時候，有乜依喐揸字碌足，呢、這個係 exact wording， 你自己仲有個積蓄噶嘛，到時唔可以用啲錢咯、啊。佢賤咗一樣就係咩呢、我當時入咗去有個僆仔17岁未夠稱啦，佢用佢阿媽個名字開張會員卡，之後上完呢個神功課程，所有嘅上線乜拉成，就同佢阿媽去按樓，話佢阿婆。有心臟病需要錢去借錢，而借了呢筆錢就係、是、入面做呢個所謂38% 嘅奪著，咁撲街啊！ 撲街就爆啊！ 到最後呢、這個細路仔17岁做唔住嘅時候，每個月最少還翻3000-4000蚊俾佢媽，還咗幾年咁樣，係嘛？呢、這個一個例子啫喎，其他例子就係咩咧？有一個就係原本做藥房 sales 嘅，我當然識佢，佢大幾年啦，做唔住嘅時候破產。20几岁破产， 佢几好啊！做呢破产， 我哋话斋 早买早享受、啊， 哭得越快越好啊！系咪先？但系问题 唔系，唔系啦， 唔系个个都可以承受呢啲压力。 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其实如果破产之后，好多嘢唔做得噶。 系啊， 董事有啲董事唔得啦，上市公司唔得啦，移民都问问地噶， 梗系啦。 吓、啊，同埋有好多嘢都唔得噶。 你系个人诚信破咗产，然后 系冇错。 喂，這個就是衰 格，即係第日有啲機會俾咗你，話啊，就 IPO 咁你，咁跟住 check 一 check 你，喂，你破過產㗎？ 做過呢間乜傳銷公司破產，你冇得玩㗎啦。 嗱，我最近咧，我認識嗰兩批咧，其中有一個咧，如果經你咁講咧，佢已經去到42㗎啦， 跌著 高級㗎啦，十皮嘢到嘅啫喎，都係。 嗰啲就所謂一個月10几万咁樣， 十皮嘢咯，係咯，佢話十皮嘢到啦。咁不過佢好得意喎， 聲稱呢樣嘢 不過好得意喎，佢哋咧所有嘅 transition， 頭先你講嗰個咩話十幾歲嗰個僆仔嗰個 case 咧， 我似曾相識，原來咧我琴晚睇警訊咧，因為係咁睇啦。我睇警訊 有例子啊嘛。 咁講呢個例子啦，當然睇埋明明啦。咁啊，佢呢個 case 咧，我依個朋友這個呢個咧就42啦，佢同我講就話，不過佢有啲嘢我覺得值得借鏡。 嗯， 例如話佢頭先你講嗰啲要揾一啲近你嗰個性格嘅人。同埋咧，佢哋幾扶持嘅。例如話，我係42嘅話，我要扶我下邊41。即係嗱，第一咩叫42/41啦？ 係公司拆帳率。 係啦，同埋個即係個分咧，當個分數咧。越大 number 越高分啦。 係。 咁我頭先講嘅42/41，咁係一個等級嚟嘅。你要達到某個數咧，先上到呢。 即係你要幫你個下線，譬如話啱啱我講即係嗰個38啦。你要下面多幾個38先擁到你上去上去，這個41，同埋 你唔可以你唔可以咧，淨係你自己得噶嘛？ 唔得，你要連下面都帶埋啲仔得。 嗱呢個咧，我覺得成日我都覺得咧，老千計。 唔係， 撞元彩啊！ 我覺得呢一個嘅 plan， 佢哋話聲稱攞個咩獎唔爆煲係 OK 嘅，幾好嘅。啱啱你講啊，佢因為有一個連帶性，唔知隔代咁樣抽佣關係，令到你成個團隊係有一個動力一齊揾錢，互相幫忙。因為你係我老，譬如我哋上線或下線啦，你會幫我，因為我揾到錢你都揾到錢噶嘛。 同埋佢個下線唔可以太多嘅，得五個啫。 唔係佢太多會爆煲嘅，即係嗰個分數嗰個代隔幾多代啊？所以佢呢個 plan 係唔錯，係計到佢用精算先計嘅呢個數。但問題就是咩？啱啱我就講啦，當你成為 20% 嘅時候，其實佢可以唔需要買貨噶嘛。其實佢嘅戰就戰在你先用一嚿錢六皮幾嘢買一堆貨翻嚟，集咗貨之後就成為佢一個分成更多嘅 30% 啊嘛。即係所謂喂，佢咁講噶嗱，我哋都做緊呢門生意啦，我哋點解唔係一個捷徑咧？係咪聽落係？我哋人嘅時間有限噶嘛。嗱，而家黃金時間，你而家20歲、30歲，即係好似阿柴哥話齋。人生冇幾多十年，這個我加落去嘅，係嘛？咁你當然去，既然呢門生意對嚟講係有前景嘅，你點解唔擺多啲錢落去？嗱，你電話又咁打，朋友咁揾嘅啦，點解唔去一開始高啲即刻開始做？係嘛？咁其實你一般人講都可以心動嘅喎。咁當時小弟都心動啦，好彩當時冇乜錢。其實當時我爸媽最驚就係咩咧？我走去自己借錢孭條數，我媽死問我：你冇借錢，冇借錢。我冇借，真係冇借，因為我當時咧就想試過咧。 你做咗幾耐啊？ 半年嗰陣時，我試過想打電話俾啲表哥表姐咧，叫你借錢俾我。係。嗰時癲到係乜嘢咧？佢跟呢件事黃咗之後咧，我試過有一年新年食飯，姨媽、姨丈、姑姐全部都係有啲做生意，都係有經驗嘅，喺圓台度十幾個圍我，叫我唔好做，講曬例子，我一個都唔驚，一個鬥十個。 嗯， 系冇癲啊！嗰陣時係一個21、22歲嘅僆仔喎。嗱，呢沓咩嚟嘅咧？見到霉霉沓沓，就係人名單嚟。嗰陣時咧，著西裝攝喺度。當佢哋做嗰啲單嘅時候，譬如話有啲乜著啊，今個月咧我爭幾多萬咧，就可以做乜著噶啦。佢做完之後就圍個圈分享，即係當時即係我哋聽得分享嘅都係做緊呢樣嘢嘅人啦。咁就哇，好正啊！阿May今日做咗啲生意，我哋冇理由唔得嘅，即刻抄呢啲嘢出嚟， 即刻打， 所謂叫邀約。好，喂。啊！你同我求其指一個出嚟，我驚你啊！多個出咧，我即刻打去。當時我試過咧，半夜嗰時11點幾，叫側邊所有旁線啦。啊！你自己點一個，我冇打過。我舊撲嗰個同學，中學同學，完全唔識嘅，即刻打去，係咪癲啊？跟住阿乜乜乜山啊，我而家揀生意好掂嘅，唔好講咁多，我真係咁講，唔好講咁多。我約你星期幾上嚟，想唔想？咁啊 ，exactly 咁啊，與大人咯。 咁成功機會率高唔高？ 有啲上，有啲約過上嚟嘅， 但係機會率咧 極低， 極低。 嗱，其實點解低咧？其實最麻煩就係咩咧？即係而家用翻套翻個角度啦，就係佢未肯簽呢個5000蚊嘅時候咧，佢會一定會翻屋企。咦，其實係咪真係咁正咧？連我自己嗰一刻翻屋企啊，未去即刻簽單嘅時候啊，都會諗即刻 Google 啦，揾討論區啦，發覺好多負面消息。但係恐怖咗一樣咩咧？我自己會話其實。即係做呢樣嘢，肯定有人用不良手法做，我自己唔做啲手法咪得咯。 但係話俾你知啊， 嗯， 而家已經進化到係禁固嘅啦，即係等於好似嗰啲健身公司咁咧， 係唔俾你走啊嘛。 而家唔俾你走噶啦。 我試過嗰陣時， 你而家我諗你嗰個年代可能 冇咁勁， 冇咁勁，因為你嗰陣時都仲叫個 market 咧未係爆得咁緊要， 仲有水位嗰陣時， 仲有水位，同埋嗰陣時咧未揚得咁緊要啊，未有咁多師奶走去東張西望嘛。後尾到2007、2008年開始已經有東張西望爆 話有問題啦， 警訊都有添， 警訊有啦。咁我最近大家上網睇啦，如果你抄翻傳銷，跟住你見到 Larry 呢個名咧，你就會見到知道我哋講緊乜嘢噶啦。 係咪我先你話撳過我試用嘅朋友上去咧？以前舊同事做醫院嘅咧，我揾過上去，我真係試用唔俾佢走啊！佢聽到中間咧，想起身走話。我哋唔好走，聽埋先啦。佢我係要走，我淨撳住佢走。 會唔會冇咗啲朋友嘅？ 梗係會啦，冇話，梗係會。你咁樣有個 friend 上嚟，佢已經想走，已經都唔對路啦。你都唔俾佢走，佢係聽埋我講先。跟住我淨撳佢，佢起身話：其實佢同埋一樣嘢咧，好小心嘅。阿大 Ann 啊，其實為咗尊重我哋經生意咧，唔該個電話熄咗佢。佢驚你中途，因為嗰時未有智能電話，佢驚你熄電話或者偷錄之類咧，佢熄電話先。同埋中間就係咧，要你入咗迷嘅時候。温温顿顿的时候给了5000元的时候等你没得反悔嘛。还有最简单我记得我的上线其实我不一定不怪他的。即是入到他的货就想他有一张纸读给你听就知道。即是为什么他贱了即是这间公司为什么就算我用这么多不良手法他叫人去怂人借钱的时候他会有一张东西填了先的。什么呢若有下列情况敬请立即通知本公司处理。迫使阁下借贷购货他们有啦。有人用非法手段或行為引人誤導，有啦；向閣下誇張聲稱好容易賺到錢，有啦；歪曲制度並聲稱可因推薦他人成為經銷商而從中獲利，有啦；承諾有特定的收入及保證獎金，這個沒有的；欺騙下線好闊；有人違反經銷商營業守則、內資守則；有人進行任何非法交易事宜等等。其實入面我開始做冇耐之後咧，係有啲人開一間公司，譬如你冇嘢做，唔緊要。我寫一份假的聘用書，聲稱你有去做，俾你去申請信用卡，俾你去借錢。 喂，佢咁講呢個，即係同佢咧就真係完全係洗曬手，同佢無關。 所以佢咁多年所謂嗰間乜乜公司咧，乜乜樹，乜乜嗰兩公婆咧，完全冇上過身，就因為有呢張。總之你寄嘢嚟，唔緊要，你即管告，當今日我 Lance 上嚟做，哦，呢個撲街開假公司，揾啲暑期工。开假文件或请佢哋做呢门所谓生意啊，借钱， 你自己望下， 填晒噶，你即管告佢啦，俾埋会员 number 你都得噶，我贴晒佢嘢喺我公司攞货门口得。 我响警讯睇到咧，佢都收尾话告唔入佢哋，因为咧佢话佢唔系警讯啊，系新闻嚟嘅， 系啊， 好似苹果， 系 佢话 东方都有， 东方有，咁啊佢话呢、这個呢間公司咧，就收尾就話呢幾個人唔係我公司員工。 係啊，佢講得冇錯。 佢只不過我哋嘅分銷商。 佢所謂嘅員工就係佢入面俾你填紙嗰、那個，遞啲貨俾你同你收錢嗰、那個。 嗰啲叫做 document 嘅人咯。 嗱，咁呢度咧有張剪報啊嘛。 係。 我老豆當時老母剪俾我嘅，擺喺嗰個食飯台前面，唔止一張嘅，其中一張。 衰仔。 賴嘢啦，仲唔醒？係唔醒啊？醒 半年之後醒。 其實即係當時有呢啲新聞都唔少嘅，就算當時即係咧，佢哋所謂上頭一見到嘅時候咧，佢哋好小心，佢哋會即刻叫啲乜就乜就，佢哋有個 team 噶嘛，team leader 噶嘛，就會同你講翻呢件事去拆。啱啱你講樣嘢咧，就係話佢會互相扶持，感覺真係嘅。佢哋 friend 到有一個所謂旁線咧，喺自己屋企俾埋佢瞓，唔收錢都得。就算我哋幾個有時會請佢食嘢，見你講，我請你食啦，冇所謂啦，都會係真係互相扶持，係開頭。但係問題，當你做到借嘅時候，所謂呢張打電話嘅人名單打到冇乜咁打嘅時候咧，有啲人咧就會選擇用所謂之前 ICQ 啦、MSN 啦去調客翻嚟啦，或者女仔好啲啦、好用啲啦，就會有啲人即係貪美色啊，就會上嚟賴嘢嘅。到我呢啲冇乜美色咁樣麻仔咧，真係好似～有些人就不彩，因為他有些是借錢做的嘛，有還錢有壓力，就開始要打工要還錢啦。嗰時就會差不多收皮。 你知唔知而家大陸那班咧定期會下嚟香港噶？ 係必須要噶， 係一個月嚟一兩次。 同埋我講佢個制度咧，佢有時點解一定要下嚟呢，他話要有一個即係做到一個業績啊嘛。佢如果唔揾唔得入會，佢咪自己要買更多貨咯。佢買到貨咪達到額個 quota 先可以跳 point 去分到啲錢噶嘛。所以有時佢會囤積啲貨咯。 仲有我收到風就話而家佢裏邊嗰啲咧就已經攞住三粒星嗰張身份證入唔到去噶啦，一定要攞雙程證先入咗去，一定要雙程證先入得去。另外咧就係話唔可以拍拖。 冇可能， 唔可啊！唔係當然，唔好俾佢知咯。 同埋即係咧，我當時講少少入面少少嘢，所以個乜就物證，因為我攞錢幾皮嘢啊嘛。我之後上討論區揾翻嗰個女仔嘅名咧，叫 C 女啊，自己諗啦。A、B、C、C 女啦，啊，咁佢當時直頭話要做援交維持生活，乜著乜著都要做援交喎。佢好彩啲知識啫， 係可能興趣啫。 唉，咁啊係，好 enjoy 啦，有錢收又成，即係同埋佢入面啲男女關係啊，譬如乜著乜著，譬如話你係嗰個42，佢41嘅，佢如果落到嚟幫你下面鼓勵你，你下面啲人係咪有一個 motivation 強啲啊？佢會用個男女關係去馬住上面所謂啲明星級嘅人幫你去下線做嘢咯。 哦， 我呢样都唔知啊！我一次嘅讲经历咧，我即系嗰阵做完之后几年之后， 你俾人哋马住啊？ 唔系马住，我想我冇上去啦。 有食有拎。 当时咧，即系我系喺街即系摆 roadshow， 我试一排系 sales 用卡 OK 嘅，做得唔错嘅。咁就我兜搭个师奶，喂阿姐填咗方啦，填咗方我哋吓有把券送俾你，咁样溜佢啦。即系佢话啊，我阿姐做咩噶？做批发咯。谂一谂阿姐系咪做生果批发定系做文具？原来唔系，佢约翻我 exactly 呢间公司，我照踩上去扮唔知啦。咁佢都係用翻嗰套嘢講嘅喎，後屘佢要做出超必就係咩咧？揭保證啊！其實呢個咧就係我哋公司嘅乜著嚟嘅。佢而家咧每個月穩定咁十幾萬新月，十幾萬嘅月入，咁喺度攣啦，攣保仔。佢呢個蘇保仔一揭，呢個上個月10万蚊麻麻地，今個月好啲啲10几万，見到不為所動，佢都知賴嘢噶啦。我落到下面開 lift 門嘅時候，我話阿乜太銀包拎出嚟。呢個係我嘅會員證， 有 CID 啲， 認字就勁啱買，係好正啦，放蛇。呢一個咧就係我當時嘅會員證，我話收手啦，你唔好做啦。我話其實呢一個 死好多人啦， 呢一個係一個甜氹遊戲嚟，可能你成功，我當你呢一年真係揾到錢，但係有下面無限咁多人因為呢啲不良手法借錢唔成功，呢啲錢你自己又冇個良心去使先。所以咧，聽眾如果有朋友做呢間公司，想借錢或者借咗錢，你揾我同佢傾，我直接面對面同佢傾。同埋最賤一樣就係咩咧？你張單入面呢張單咪可以退貨之類，退唔到貨噶嘛？佢有人用啲極賤嘅價錢，譬如我有成堆貨，佢幫你揾兩三折收翻翻嚟，然後喺出面銅鑼灣啲鋪頭喺度賣翻呢只貨。呢只貨肯定比你經過你嘅所謂上線去買嘅貨更加平，佢食兩浸水，撲唔撲街？嗰啲乜著乜著就係做呢啲公司。 哦， 賤啊！呢個公司呢一門真係千上千上千啊！ 所以咧，所以點解佢哋可以其他佢啲行家都可以咧響發大單，同時去法國啊， 經常去添，一年去幾鑊嗰啲乜就乜就， 即係幾千人一齊去咯。咁所以我一路總結有個嘢咧，就咩咧？即係同大家講，財不入急門。我自己做咗都20年生意，即係我咁同大家講分享就係話。真係唔會有生意係好簡單地啊發達啦，亦都唔會無端端有條友真係同你講著西裝打俾你，喂 Lens 有啲嘢益你啊喂， 哇咁筍， 可以出嚟先講啦， 好啊，我去上去睇下先咁樣， 保證你揾到錢啊， 哇好啊，即刻上嚟，幾時啊，快啲啊， 誒銅鑼灣兩個電視大廈等你啦， 好啊，我即刻過嚟啊， 我著到最靚嗰個就係我啦，咁所以咧我自己嘅忠告就係話咧。用翻你自己問下點解多啲問點解啦。不過最後啦，未講之前，未走之前 啦， 講一個少少嘅類似傳銷嘅嘢。前嗰排咧，我有個親戚叫我去類似聽啲咁嘅嘢咧，其實我都好唔想去嘅。 叫我去下次。 但係咧，唔係佢唔係呢只，另外一間。啊，咁咧就 玩咩嗰只？ 冇呃人嘅呢間就 玩咩產品？ 生活產品嚟嘅。 哦， 有開鋪嘅。 哦， 咁 OK 嘅 ，OK 嘅，但係就 正常嘅， 但係咧，又要我聽啲咁嘅嘢， 要噶。 最慘係咪咧？最慘係叫佢哋間鋪嘅上高一個角仔，同我一齊聽有兩個師奶，同埋講嘢嗰個人咧，口齒一嚟冇咁伶俐啦。第二， 人哋講師嚟噶， 技巧又渣，記嘢又記唔到， 只要成日望貓字啊！ 即係直情係我講嗰啲咧最劣嗰啲 啊咁樣，好難上。 我知喎，我真係心諗，大欣你真係折墮啦！你今日唯一還呢個人情債， 我上去聽聽。 你聽兩個同兩個師奶，再加埋件咁嘅蛋散，聽咁嘅蛋散一齊聽，我仲要扮到好有興趣。 係幾好啊！其實呢盤生意應該點做？你又想學，又想袋又落袋啊嘛？上嚟冇事 check 噶，咪先問多啲嘢咯，咪以為 跟住 啊呢位哥哥有前途啦，咁有興趣嘅。 衰啲講，跟住衰我哥喺度講 ，OK 㗎呢壇嘢。做得好喎，一個月有2-3万噶。 我心谂，心谂 佢三万，我做呢啲两三万冇嘢啊嘛。 即系嗱，好介意啊！我唔系话犯晒嘢，即系做咗咁多年生意，即系 你为咗呢两三万做啲嘢。喂，其实呢个你勾有回忆咧，有一个人咧，佢做做钉板做呢行咧，佢讲啊，其实我哋入到嚟回报之后咧，做乜着咧，可能有几万蚊生意咁啊。我而家已經有了，我一個月十皮嘢添啊！嗰個地盤佬嚟噶，跟住結果咧，其實佢都唔緊要，佢睇咗個乜著乜著，因為有過百萬，佢都入咗嚟做啦。嗰、那個係 咩？ 係啊，幾唔好彩啊！所以咧，即係有陣時候，我覺得呢個制度嘅 plan 係 OK 嘅，但係問題就係講嚟講去就係你叫人借錢，咁就係撲街冚家產。 嗱，我都話啦，我喺佢裏邊咧，我上次我嗰個朋友咧，大陸嗰個朋友咧，我都話：喂，你可唔可以帶我去啊？其實我知唔可能。即係我搏一搏叫佢，收尾都真係唔得。 哎呀，我想下次叫。 因為咧，我其實想咩咧？我想聽下啲人講嘢。係。即係正如話，我喺街度好中意聽啲喂埋你睇埋你揀嗰啲咧，喂十蚊唔做你嗰啲咧，嗰啲咧， 我 中意聽嗰啲啦。我都上次一次，我嗰時一集都表演過啦。我想聽下呢啲人，呢啲係最高心法。 係啊。 千術點可以賣一件咁虛嘅嘢而賣到？而又令到咁多人如痴如醉， 令到佢心甘情愿借钱去做不食以身犯险。 我觉得咁样啦，又系嗰句，喺佢里面抽一啲好嘅元素出嚟，即系唔好做啲衰嘢咯。 其实佢入面嗰个文化互相扶持嘅文化系好嘅。 屌，如果做衰嘢，不如入直接民建联工联咁咪得咯，啱先。 两唔系两样都做， 系嘛？ 搭住你做，叫啲成阿婆嗱，喂，你个裁判阿婆阿婆呢门生意，你冇谂咩唔做啩？ 咪就系咯， 点闻到棺材香嗱，系咪先？ 掌心雷投完票之后， 车 埋你上去听，喂阿林啊， 啱喎 ，Vicky 七一近喎嗰边， 功夫加足球， 有得你点啊？谂 哇，真系 呢集真系，其实都 我哋冇咩微笑脸啦， 唔系认真嘅， 唔系认真，其实我但冇咩微笑脸， 我先即系坚， 头先我先拍台， 唔系我先认真讲，即系听众你有啲朋友系做呢一样嘢，两呢啲，我真系可以真人同你问同佢 过晒事啊，我哋 唔紧要啦，我即系今集系即系扶正翻呢啲咁嘅人，即系唔好入啲邪 教。兴奋我讲得 吓， 好兴奋。 其实我真系有啲想上去再踩场，下次个踩场我会带埋嘢偷拍偷成。 好啊喂， 我好想做，但系 我就好想入去学嘢， 但系都系要有个人入去要邀约我上去先可以玩到噶嘛。 我真系有机会喎，我系嘅话我约埋你一齐。 如果 网友有啲吓系知道有咩门路俾我哋入去咧，咁到时又 见嘅。 見過我真係想入去聽， 認真嘅。 因為咧呢啲人我都話咯，你一件咁虛嘅嘢你都賣得到。一定有 個方法。百幾年前的產品可以話高科技，呢樣已經犀利啦，係咪先？真係犀利過天然蟲啊，大佬！天然蟲都唔得啦。 好啊，咁啊，今日到此為止咯。 係啦。 咁啊，下個禮拜咁啊。 講咩下個禮拜？ 冇你咁重量級，應該去爭佢翻 嗰兩個咧。 嗰兩個蛋散嚟嘅啫，咁啊。 咪咯，炎黃嗰啲，嗰兩個炎黃。 炎黃蛋散啊！咁啊，炎黃蛋散 reunion。OK， 下個禮拜繼續生意好啲。拜拜。 拜拜。 城寨俾個感覺就係好立立雜雜、污污糟糟，好似係冇條理一個咁嘅廢墟。但其實城寨係一個由人組成嘅有機體。我係 Lance， 你睇緊嘅係城寨。